上天来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，坐在河边，东风呀吹得那个风波乱呐，残豆花香啊，麦苗儿青，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的唱啊，敲响个围城。三年两载呀。